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2021年9月25号，星期六，农历8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 蔡奇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强调，以首善标准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全票表决通过《北京市接驻籍办工作条例》。 链接全球智慧，聚合科创力量，中关村论坛向世界敞开合作大门。 本市将推出多个冬奥社区，垃圾分类成为社区标配。 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启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加强科技开放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共同应对时代挑战，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紧扣人类生产生活提出的新要求。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共同推进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习近平强调，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论坛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贡献。2021中关村论坛当天在北京开幕，主题为智慧、健康、碳中和，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学习扩大会，邀请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勇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学习。蔡奇指出，民族工作是国之大者，北京作为首都，是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城市，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大家庭形象的重要窗口。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结合北京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首善标准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蔡奇强调，要紧紧扭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刻认识现阶段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重要使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首都民族工作的纲，统领相关工作向前迈进。要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重视中华民族史研究，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 发挥首都博物馆、国立蒙藏学校旧址等阵地作用，打造民族团结教育重要展示地。蔡奇强调，要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制定实施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典型建设，加强青少年教育，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乡村扶持力度，推动少数民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对口支援打造成推动发展的工程、民族团结的工程、凝聚人心的工程。要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民族工作三级网络，各级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做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昨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2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4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5次会议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当前冬奥筹办和测试赛各项工作都箭在弦上，越到最后阶段，越要增强工作紧迫感，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梳理总结，查漏补缺，把各种情况想周全，把各项措施定周密，全力以赴做好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会议研究了首都国际机场、国家游泳中心、五棵松体育中心等疫情防控方案，强调要守住机场重要关口，严格闭环管理，确保防疫安全，抓实抓细场馆疫情防控工作，根据赛事特点和规律进一步完善防疫方案，加强场馆内外衔接，各领域各分区防控措施、突发事件处置流程要细致又细，结合测试赛多场景、多环节、多方式加强实战检验，优化场馆无障碍设施和相关流线。会议强调，要做好测试赛前期准备工作，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及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沟通，做好防疫政策宣介，统筹抓好测试赛期间赛事组织、场馆运行、航空运输保障等工作，加强城市运行保障，做好城市景观布置、消防安全等工作。会议强调，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庆假日在即，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松懈，提前布置国庆期间防疫工作，落实四方责任，做好大人流应对，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持续开展公共场所防疫监督检查，对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及时通报督促整改，加强宣传，提醒市民过节不放松防疫，密切关注疫情走势，严格按政策抓好进返京管理，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区北京人员暂不返京，严格入境进京人员管控，国内其他口岸入境满21天才可以进京，不满的要补足21天，并落实健康管理措施。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昨天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接送急办工作条例》。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就提请的任免议案作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讲话。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情况的报告，关于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市人大相关专委会的意见建议，听取市高院关于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市检察院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和市人大相关专委会的意见建议。会议表决通过市15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 表决通过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政府、市高院、市检察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戴彬彬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张冬梅任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魏晓东辞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充分审议。下午的全体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本市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央企业高质量参建未来科学城座谈会昨天在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北区召开。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宁出席。郝鹏指出，要把参建未来科学城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多出效益，为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金宁表示，北京市将共同做好科学城功能统筹谋划，完善公共设施配套，推进国际人才社区建设，搭建更多公共交流平台，促进创新要素交流互动，形成更具活力创新空间，为各央企创新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昨天在京举办，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作主旨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致欢迎词。王志刚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平台。中国将始终致力于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与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陈吉宁说，本届大会第一次选择在北京举行，与2021中关村论坛平行举办，为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北京市将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热忱欢迎各国朋友来北京创新创业，共享北京发展新机遇。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昨天召开第26次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这次会议为议政性常委会议，围绕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专题协商议政。这是今年市政协常委会的一项重点工作。市政协成立联合调研组，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相关意见建议，提交会议讨论。会上，佘经学、史新兴做主题发言，七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任免副秘书长的决定，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黄强辞去常务委员委员的决定，和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曲天军委员资格的决定。中关村论坛新期待。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1中关村论坛昨晚正式开幕，聚焦全球关切，透视创新前沿，一扇展示我国高质量发展成果和力促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决心的大门徐徐敞开。诺贝尔奖、图灵奖得主等全球顶级科学家及知名科研组织代表线上线下云间论道，全球知名企业家和投资人齐聚论坛，探讨产业趋势与发展问题，一批尖端技术、前沿产品、权威报告重磅发布将在论坛上依次亮相，全面展示全球科技前沿成果。本届论坛以智慧、健康、碳中和为年度主题， 进一步提升国际化、高端化水平，规格和影响力全面升级。论坛期间将颁发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有关奖项，围绕科技前沿和热点议题举办25场平行论坛，围绕重大传染病防控、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点，邀请中外嘉宾进行主题演讲。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等一批重大创新研究成果将在论坛上发布。 新闻广播消息，2021中关村论坛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论坛上对最新出炉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进行了权威解读。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排名第12，较去年进步2位。北京在全球科技城市集群榜单中排名全球第3，较去年上升1位。这充分展示了中国包括北京的创新活力。 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将在今天举办。今年的论坛聚焦低碳发展主题，论坛上将有重磅研究成果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以创新引领能源低碳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为主题，由开幕式、主论坛、4场专题分论坛、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参观交流、技术成果展示6部分组成。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崔旭龙透露，论坛上将有重磅成果发布。 我们发布中国能源革命进展技术革命报告2021、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1以及14、15、17未来科学城发展规划等研究成果，还有昌平区政府会组织知名的专家和企业家进行招商交流等系列活动。 今年是论坛举办的第3年，论坛还将延续作为领先技术交流平台、政策机制探索平台、前沿成果发布平台和产业合作推进平台的作用。不同的是，今年将更加聚焦低碳发展的主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吉介绍， 通过广泛邀请各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商业领袖，介绍双碳目标下最新的能源科技、最新的政策思考，展示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探索实践成果。 作为论坛主办地，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已经汇聚了创新采用分散式控制系统的储能电池项目、双碳数字综合服务平台、城市综合能源管控平台等多个双碳绿色成果。全市首个碳中和主题公园温榆河公园昌平段也已经进入场景应用阶段。昌平区委常委副区长杨仁权介绍了参会企业的情况。 汇聚了国家电投、国能智深、明阳集团、易华通、捷青科技、美景能源等国内外能源领军产业科技创新成果，推荐技术产品，开展洽商合作。论坛设立了能源股重点项目签约环节，并组织与会嘉宾实地考察未来科学城创新创业空间和区域创新环境，全方位展示能源股吸引优质项目落地发展的比较优势。 本届论坛采取线上加线下模式，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面助力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新闻广播消息，2021中关村论坛平行论坛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论坛昨天举行，由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共建的京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处置资金池启动，资金池第一期规模2000万元，通过对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融资的风险补偿前置，进一步调动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的积极性，使中小微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新闻广播消息，在昨天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之人工智能与多学科协同创新平行论坛上，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清华大学教授唐杰发布了冬奥手语播报数字人系统成果。在新闻播报员播报新闻时，手语播报数字主播可以根据收听到的语音自动实时生成手语手势，让听障人士能够了解新闻播报员播报的信息内容。 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昨天全票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接送急办工作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这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送籍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具有鲜明的首都特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陆建进续的报道。 现在表决北京 接送籍办是首都的原创性改革。随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宣布表决结果， 4-51人赞成51票， 这项改革成果成为了新一部突出为民服务特点的地方性法规。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主任王荣梅给这部法规做了这样一个定位： 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接送籍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也是我们北京市继街道办事处条例之后第二部与基层治理改革直接相关的新规，是力量法促善治的标志性成果。 2019年，本市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围绕建立基层治理的应急机制、服务群众的响应机制，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工作机制，建立起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接送籍办机制。各区各部门、343个街道乡镇、市属44家国有企业全都纳入接送籍办体系。今年年初召开的市人代会期间，张梅菊代表领衔和其他25位代表一起提出了关于制定北京市接送籍办条例的议案。 我整天就处理这些事，接送籍办确确实实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确实也遇到一些问题。我就觉着通过立法呢，一方面把北京的特色好的做法呢固化下来，再一个呢也是通过立法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使这接送籍办工作更加顺畅、更加规范。刚才全票通过，我心情呢非常高兴。 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工作机构副主任郭淼介绍了立法过程中汇集代表和人民群众智慧、凝聚共识的做法。 条例草案广泛征求了11377名4届人大代表和66915名基层工作人员、市民群众的意见。市领导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赴人大代表指家和人大代表联络站，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常委会领导还邀请了中央党校等专家学者实地调研，对法规草案提出了意见建议。审议阶段，2次通过常委会的门户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主任王荣梅说，接送籍办立法工作主要围绕四法要求开展。 一呢，是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服务法，推动政府公共供给模式从政府端菜转变为群众点菜，充分体现为民服务宗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二是立巩固改革成果的制度保障法。三是立破解难点痛点的深化改革法。四是立具有北京特色的首都原创法。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务服务局局长张格表示，近期市区负责同志将结合条例的宣传贯彻，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听民意、解民忧，为群众办实事。 我们初步梳理出10余项配套的制度，包括优化全面接速、分类处置、精准派单、限时办理等环节。下一步，我们将出台推动主动治理的工作办法，出台改革政策解决历史性的难题，创新监管解决新业态、新领域的问题，加强应急管理应对风险性的问题，加强上下联动、司法联动、央地联动，协同解决民生的难题，建立管长远、可持续、标本兼治的主动治理的工作机制。 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条承载着百姓急难愁盼的城市总客服，600多个坐席，1400多名接线员，全渠道、全时段、全方位响应市民诉求，成了政府倾听百姓心声的桥梁纽带。随着北京市接送籍办工作条例正式实施，接线员的职业光环更加闪闪发亮。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杨帆走进这个只闻其声的群体，请听报道。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得知北京市接送籍办工作条例三审过会的消息时，12345市民热线现场受理班班长郭忠俭刚刚完成了一单电话记录。在班务空隙，他和记者聊起了业务培训的事儿。自2019年，接送籍办工作向纵深扩展，12345热线就承担起了一号响应、一单直派的重任。